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99年无印良品的《想见你》。无印良品呢是由光良和品冠组成的一个组合，当然现在他们已经解散，各自单飞了。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已经开通了，叫“疯狂特购”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"疯狂特购"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2006年萧萧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歌，叫做握不住的他。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俊杰的作曲，后来在林俊杰自己的专辑当中呢也收录了这首歌。 银白岁月呀，映照着脚丫，一寸寸一点点亲吻融化，泥沙挣扎浸湿了眼角，刹那或者眼泪分不清啊，爱情不止玫瑰花，还有不安的剪发，快乐啊不解呀，随着时间都会增加，退潮的爱想到吧，闪过给一个说法，疯了才能够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，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，走到分岔，有

而且要特别介绍一下，这个周云鹏呢，并不是赵本山徒弟演小品的那个周云鹏，他是一位盲人歌手。 只有中年人坐在门前发呆，天黑了， 非常浑厚的男中音。这首歌呢是来自盲人歌手周云鹏带来的《空水杯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当年电视剧《戏说乾隆二》当中的主题歌，叫做《呛姑娘》。这首歌呢由当中小答应春喜的扮演者江树娜带来。 就算是个江姑娘，

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知不知道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的《当你》，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写给王心凌的歌，收录在林俊杰2010年推出的《他说》概念自选集当中。这张专辑呢是他把一些写给女歌手的歌自己拿回来重新演绎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一个很遥远的回忆，当年的香港电视连续剧80年代的《八仙过海》当中的同名主题歌。这首歌呢是来自香港歌手刘凤平的演绎。

说爱情热烈的时刻。